记者获悉，虽然具体细节有点出入，但是安家省确实已经进去了。北京市政协日前免去了他的特邀委员资格。安家胜长期在北京核心区东城区工作，在担任区委常委办公室主任一年多以后呢，他调入了北京市委办公厅任副主任，后来提升为市委副秘书长。2004年被任命为北京市国土局长。他当局长那几年，正是房价逐步走高、房地产迎来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据报道，安家胜被举报是和长安街上一栋总建筑面积约为10万平方米的甲级写字楼的产权纠纷有关。这场纠纷可以回溯到2006年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主持的那场收地风波。消息人士透露，写字楼纠纷一方已经有当年参与项目的相关职员接受检察机关的长时间的问讯，并且涉及到了期间对刘志华和安家胜等人是否行贿的问题。在国土局任职期间，安家胜见识了形形色色的设施腐败，并在金钱攻势下失了身。行贿的地产商先是多次提出要在郊区给他买一套别墅，被他拒绝了，后来干脆直接用拉杆箱装了200万现金过来，这次他收下了。于是一失足曾成千古恨，事后他悔恨地说，我要这些钱干什么呢？确实这些钱他是一直都没有花。2008年，已经到60岁的安家胜退居二线，到市政协担任城建环保委副主任，直到干完一届，2013年完全退休。这时候形势发生了变化，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上台，反腐治贪如火如荼。曾经的老领导王岐山执掌中纪委，连出重拳惩治腐败。安家胜害怕悔恨，整夜都睡不着觉。他知道，他虽然是和王岐山共过事，但是铁面老王是不会对任何的违法违纪者网开一面的。但是整个情况是从量变到质变，是发生在首都机场。春节前，不知底细的老伴儿看他整天的精神不振，于是想和他一起出国旅游散散心，他没有拒绝。没想到在机场的出境口，工作人员告知他，按照国家有关部门指示精神，你不能出境。安家胜的第一反应就是完了。2005年2月4号是立春，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在最后呼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气后，走进纪委传达室，告诉工作人员，麻烦您通报一声，就说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安家胜前来投案自首。那安家胜到底带了多少钱来自首？肯定不是传说中的4000万，但是也不是原先那笔受贿款200万。他说，这钱我一直放着不敢用，也不敢让家里人知道。后来想，放在那里白白贬值也不好，如果能够理财增值，以后被查也算有个交代。报道说，他确实是个理财的好手，经过几年时间，上交的汇款已经比原始资金翻了一番。那下面我们就这个话题当中的法律来进行解读。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文燕。你好，郑律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像安某这样把犯罪所得全部上交是可以减轻处罚的吗？法律怎么规定的？ 是这样的哈，就在没有特殊主体以及犯罪已经既遂的前提下，我国刑法中对于这个从轻减轻处罚的规定，主要指的是自首和立功这样的情节。 自首立功， 对。那么对于本案中这个犯罪所得全部上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积极退赃。那么对于积极退赃的情节呢，法官通常是会按照自由裁量权进行酌定的减轻处罚。 酌定的， 对。 嗯， 而并不是法定的，就是所谓法律规定的一个从轻减轻情节，而是酌定情节。 那么如果说像这个媒体所披露的，他的这个贿赂款因为理财而比原始资金翻了一番，比如说他200万经过理财成了300万，那么这个多的100万理财收入算是犯罪所得吗？ 严格来说这不能算作是犯罪所得，应该说是呢犯罪所得产生了孳息，或者理解为是一种收益。那么我国法律对这部分的处理呢，是人民法院应当一并追缴， 就 赃款及孳息，哎， 全部都 对，两百 犯罪数额， 对，两百万是犯罪所得。那么因此两百万产生了一百万的，比如说收益，那么这三百万全部作为犯罪赃款一并追缴。 嗯，那我本来应该交二百万，我现在交了三百万，算是多交了。这种多上缴可以作为赎罪的一种表现吗？ 如果说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收益啊这种情况，那就一并追缴，也不算是多上缴。那么如果说是为了减轻处罚，而我多交钱，为了赎罪这种情况，那么赃款是损失多少赔多少，也不能多退。那如果说一旦多退了，这个钱的性质就不再是赃款了， 因为没收的只是赃款。 对对， 那多给了不行。 对，多给了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赔偿损失，或者在法院阶段如果判处了罚金，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罚金的形式。 那么传说中的这个四千万和两百万，如果是受贿数额的话，这两种数额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量刑呢？ 是这样，我国的关于受贿罪是比照贪污罪的一个量刑标准进行处理的。那么个人受贿在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会就会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特别情节特别严重呢，可以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可见呢，这四千万也好，还是两百万也好，都超出了这个十万元的这个杠。 对对对。 所以呢，就应当在这个法定刑这个区间之内，然后来参照他们这个各自的情节的严重性以及数额的大小，然后来分别适用。 其实不能说因为我受贿数额比如说两百万，我愿意交出三百万，这不能作为你赎罪的一个证据和这个说明，不行。 是这样的，赃款退赃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仅仅是一个量刑的一个酌定情节。法官在自由裁量权之内可以酌情然后进行处理。 这些钱即便你理财滋生出了多一倍的财产，那么都会作为犯罪数额被收缴的， 一并追缴， 一并追缴的。那这个按摩他本来是要出境旅游的，后来在出境口被告知你是应该是出境受阻吧，限制出境的，但他后来就去纪委自首了。那这个算他从内心愿意去自首的吗？ 是这样的哈，我国法律对于这个自首情节是这样规定的，就是犯罪以后你得自动投案，并且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那么什么叫自动投案呢？就是说我在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然被发觉，但是呢也没有被询问，也没有被采取强制措施，这种情况下我主动向公安机关、检察院或者法院然后投案了，那就算是这个主动投案。那本案中呢，犯罪嫌疑人虽然被限制出境，但其实他没有被采取强制措施，那么他的行为可以说是主动投案的一种情形。但是是否构成自首还要看他主动投案之后有没有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那么主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才能认定为构成自首情节。 因为有些刑事案件当中，比如说嫌疑人他跑了，那么他就想自首，但又碍于种种原因吧，让家属去跟警方联系，这个算他投案吗？ 也算是， 也算是。 对， 哦， 或者是家属带他去，也算是一种自首的表现。 那 或者即使说他可能没有亲自去，但到案了以后，现在有新的这个司法解释规定哈，到案以后他也如实供述了，态度比较好，这也可以按照自首来处理。 那么在机场安某被告知按照国家有关部门指示精神你不能出境，那么什么样人会被限制出境？那么当事人怎么样能够获知自己是否被限制出境了呢？ 是这样哈，就是我国公民这个出入境管理法规定哈，一般来讲就是这种被告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或者是民事案件未了结的这个被申请人，或者是正在服刑的人员，被劳动管教的人员。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就是说国务院相关主管部门认为这个人出境可能会危害到国家安全，甚至会使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那么这些人员是限制出境的。那么对于公民个人呢，可以是到当地的这个出入境管理部门去查询自己是否被限制出境。 可以自己去查询的， 对，带着身份证就可以去查询。 您刚才讲到这个赃款，哪怕你这是一百万，你经过理财成了一百五十万，那都是要上交的。 对， 那比如说伤害案件当中，比如交通事故啊，或者是我比如说过失致人伤害这种案件，应该赔三万，但是我愿意多赔个一两万，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吗？到时候法律会对我从轻一些吗？ 是这样，那您现在说的，如果说是一般的我们是生活当中这种民事侵权行为，那可能没有上升到一个刑事， 只是民事赔偿。 对，只是一个民事赔偿。那么如果说在这个上升到诉讼高度之前，双方已经达成了一个和解，已经说 受害方这边已经获得了这个侵权方这边的一些赔偿以及补偿，那么就可以不用上升到一个司法的一个就是高度。那么如果上升到这个诉讼阶段的话呢，那就是说可以受害人这边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然后来主张各项赔偿。 那就首先你作为这个伤害者，你把别人伤害了，你要积极赔偿。 是， 如果你是嫌疑人，你要积极退赃。 对， 是吧？ 是这样。 你还不能说我多退一部分吧，能不能减轻我的处罚？这个不是一定的。 对，这是不是一定的？就是退赃本身并不需要你多退。你是损失多少退多少。 因为退的就是你赃款的部分， 对， 犯罪数额 是这样。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下面我们进一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热点事件。安徽警方通报扶老人事件的调查结果，说女大学生是负主要责任。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就问我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5，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我们节目继续来关注女大学生扶老人这个事件。这个事儿从9月8号开始，剧情是多次的变化逆转。期间，安徽淮南师范学院女大学生袁某自称是扶了摔倒老人后被讹，并且在微博上寻找目击者以证清白。那随后有网友证明自己是目击者，并且愿意作证。那连日来又有几名目击者实名作证，说在事发现场曾经亲耳听到袁某承认撞人了，并且还向老太太道歉。那前天警方通报说，经过多方的调查取证，认定这是一场交通事故，女大学生骑车经过老人的时候相互有接触，女大学生承担主要责任，老人承担次要责任。那关于这个事件呢，一直以来是网络热点，昨天这个消息也是位列了新浪的社会新闻点击第一，有数万的跟帖。那民警表示，在事发当天呢，女生和老太太家属都曾经前往了派出所，那双方是各说各的，但都拿不出有效的证据。因为拍摄角度问题呢，也不能够从监控视频当中判断事情经过。那有三个事发后曾经看到现场的目击者表示，曾经听到过女大学生现场向老太太道歉，并且承认是她自己撞的。那有网友也评论说，这个案件明显缺乏了痕迹物证、视频证据和直接目击证人的证据链，用有罪推定了。那现在有证据不足以排除老人可能是自己意外摔倒的，应该无罪推定，所以必须行政复议或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给公众真相，还双方清白。那还有的网民说，你看到女生撞人了，那你的证据呢？还有的说，小姑娘有没有撞到老太太，她自己可能都不大清楚，刚从老太太身边骑过去，老太太就摔倒了，她就想当然认为可能是自己撞的，每个正常人第一感觉都是这样的。那后来这个女生跟着第一感觉走就承认了，看到事件变得严重了就想保护自己，本来呢也许她自己根本就没碰到，那她后来也是四处的求助，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女孩还是蛮单纯的，品质不坏的，否则早就跑了。那还有的网友评论说，女生那一方的证人证明为什么不去采访呢？拍照片的人怎么不去采访呢？ 那还有的说，这个女生去派出所要求看录像的时候，也不是理直气壮的去证明自己没撞人，她只是想看看自己是否撞人了。那当她得知现场没有监控视频了以后，那她的说法一切都变了。那么下面我们就在这个女生撞老人的话题进行继续法律分析。今天我们的现场嘉宾是来自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郑文艳律师。你好，郑律师。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事件就这么多天以来，其实网友的评论还是一边倒的啊，就是要倾向于这个女生是正方。那现在这个结果，警方已经出来一个通报了，女生是负主要责任的。对这样一个结局，尽管网友们还是不接受，那公民应该怎么样从一个法律的角度，一个理性的角度去看待这个结果呢？ 是这样的哈，这个案子本身来讲，这个交通事故应该适用一个一般的举证原则，那不就是谁主张谁举证， 对， 那也就是交通事故的双方当事人都应当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且提供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那么就目前来讲，老太太举证证明自己被撞的证据并不是十分充分，警方所谓的多方调查取证也并不能服人，所以也许是对这个案件细节的披露啊并不是很详尽所致，但仅就掌握的目前信息来看啊，警方采纳一方信息做出的结论确实有待进一步的一个考证， 因为当时也没有现场人看到他们俩的碰撞，而只是说有人证明老太太和这个听到当时学生女生说了一句给老太太道歉了，以这个为证据，证据三个人是实名这个作证的，以这个证据来证明老太太和他之间是发生碰撞，但是现在确实没有视频的， 现在是两种声音都有，支持是女大学生这边是没有与老人之间还 有 一定的间隙， 对对对对对对， 就没有这个有很充足的这个距离， 两人是有距离的， 对 对 对 对对， 也这样的声音也很多，那么很多声音还是说是老太太是被女大学生撞的，当场听到了这个女大学生向她道歉的这种情形，那么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双方的这个证据都不是十分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结论确实不是非常的一个公允， 那么说到这个事件的责任啊，平时我们在生活中谈到责任就是你的和我的，但是从法律角度还要细分，比如说全责部分责任、主要责任、次要责任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案件当中为什么老太太还要负次要责任呢？ 是这样哈，我们法律上所讲的主要责任就是对一起事故起主要作用的，那就是主因的，那次要责任呢主要就是起次要作用，是辅助性的， 就很多事情不是简单的你的和我的， 对， 你全责我全责， 要按照这个过错比例进行分配，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啊，之所以说老太太为什么还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我个人分析是因为她自己自身有可能，举个例子来说哈，在没有规定的行人道上行走，或者没有按照这个交通指示灯的这个指示通过等违反交通事故的交通规则这种行为，所以呢就其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所以他也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 那很多事情当中，比如说70%和30%这样的责任，或者80%20%这种具体到多少的责任，其实最后是直接涉及到比如说赔偿数额， 是的， 可能一个事件可能有三个责任者四个责任者，每个人几%几%都要分得非常非常清楚， 是这样的， 要到一个具体的百分比哈， 这个百分比涉及到这个赔偿数额的一个分配， 那作为这个女生她这个主要责任啊，所谓主要责任具体要负哪些方面的呢？ 是这样哈，不管是主要责任还是次要责任还是全部责任，他所承担的这个赔偿的项目是一定的，只是说根据这个项目，然后彼此再区分这个根据过错原则区分这个赔偿比例，比如说在这个案件当中哈，我们是人身侵权行为，要依照这个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司法解释，包括这个医疗费呀、误工费，当然本案中老太太可能不涉及到误工费，还有其实护理费呀、交通费、住院伙食费、营养费等等等等这些费用，那么所有的这些赔偿主张根据双方的过错原则进行区分，比如说所有的这些赔偿费用是20万，那么这个女孩承担主要责任，咱们就说70%吧，那她要对这20万的70%进行一个赔健， 14万， 对，那另外30%是由老太太个人来承担，那就是不需要赔偿了， 那今后还要具体来划分一下比例吗？ 这个如果 往后发展的话， 是这样的，如果说是在这个责任认定书的时候没有划分，或者双方当事人并不自愿进行这个和解这件事情，那可能会上升到一个法院诉讼的一个程序，法院会对这个事情呢进行一个赔偿比例进行分配，最后会对这个赔偿数额以及比例做在一个判决里面会明晰出来， 那像类似这样的案件，伤害的案件，他对方是一个老人，可能他即便他将来比如说我住院出院都好了，他可能还会在 康复以后又引发其他的病症，那老人认为这是我当时负的伤所引发的，那这时候女孩还会负责任吗？ 是这样，法律也同样规定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后续治疗费。 嗯，对， 他如果就这个后续治疗费在另行上法院起诉，法院是依法应当受理的。 嗯， 至于这个后续治疗费是不是和当初的这个伤害有直接关系或者因果关系，那么需要进一步的鉴定来确定。 老人需要举证的， 是这样， 看病的一个医疗证明啊， 是这样， 医院的证明等等等等。 是的，必要时候还要需要鉴定，通过司法鉴定。 也是为了保护老人权益，如果你后来的病真的是和你当初受伤有关，那么还是要继续为老人维护权益的。 对，因为是的，有些疾病并不是说在短时间之内可以一次性好的，它可能需要后续的二次手术、三次手术，甚至引发一些并发症。 那比如说两人之间这种事儿，我们俩商量好了，就是一次性我比如赔付30万，超过这个法院的数额赔那个判赔的数额，以后就不再负任何责任了。我们双方签个协议，这种协议有效吗？ 有效的，这也是有效的。但如果说在超出这个数额以外，你认为这个数额已经不足以覆盖你所有的医疗费以及后续的医疗费，之后你又产生了新的啊，就这个之前的伤害产生的这个疾病啊，或者后续的并发症啊，你依然还是有权利向法院提起诉讼的。 签这个协议也不是说就100%的保险的， 是这样的 啊，但有效是有效， 是有效的， 可以双方签一个， 对， 但也要看以后具体的这个病情到什么程度了， 对， 是 这样的， 不是说我仅仅让签了一个我就可以100%不管了，也不是， 是这样的，如果后续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说他真的发生了并发症，若干年后因为这个病又引发了其他的疾病，那这种情况下就我们所说的这种后续治疗费依然可以有权利向法院提起诉讼，至于法院如何判，那就是要根据鉴定啊，提供证据啊，对。 那现在这个女生如果说她不服，这个小袁她不服，她怎么样去维护自己权利呢？ 是这样，法律规定在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3天之内，她如果不服，可以向这个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上一级提出复核申请。那么另一种途径，她也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诉讼。当然，这两种途径啊，最主要都还是要提出这个载明自己的请求、理由以及主要证据。 那现在看来，这个假如说像网友们都认为的女孩真的是被冤的，那一切都没有证据，她自己也没有证据，老人也没有证据，那作为律师您怎么看呢？ 是这样，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两种救济途径哈，女孩子如果说对这个事故认定书不服，她可以通过这两种途径进行救济。那么反过来说哈，如果说女孩真的是被冤枉的，那这也足以说明对方是没有办法提出有力证据来支持她的赔偿主张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最关键的啊，还是证据问题，举证问题是最为重要的。 您觉得将来如果哈，咱们假设这个女孩真的起诉到法院以后，那法院也得看证据，那当时证据就是公安提供的这些，比如说对老人有利的这一方证据，这种证据立得住脚吗？到法院会立得住脚吗？ 是这样，现在等于公安已经出了一个事故认定书。 对， 那首先你要首先你要推翻这个事故认定书。那么如果说不推翻这个事故认定书，那么到法院阶段，法院这个事故认定书的证明效力是非常强的。法院有可能会直接认定。对，所以说女孩现在需要做的这一步就是说要推翻这个事故认定书。那么就像我刚才说的，复核申请，或者是向法院提起诉讼。 那如果说这个女孩真的被对方给讹了，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给讹了，如果真的查明事实的话，讹的人你是要负责任的。 讹的话，这个是涉及到一个刑事犯罪的高度了。 刑事犯罪的高度，如果你数额很高的话， 对， 是吧？ 是这样的，那就是是这个刑事法律范畴需要这个调整的。 那如果说这个女孩将来就真的完全没有证据了，那这个事情可能还真的不大好办了。 确实不太好办，因为现在就目前披露的证据来看，确实双方证据都不太充分，也不太好下一个定论。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老人被撞倒这个话题。老人被撞倒了，在国外怎么处理呢？那新京报报道说，轰动全国的淮南师范学院女生扶老人这个事件，最新的官方认定是女生要负主要责任，老人是负次要责任。那据老人的儿媳妇说，这个女生曾经和她商量说，用老人的医保卡来办理住院手续，以免医院知道老人是被自行车撞倒的而无法报销医药费。那老人儿媳妇的这个说法目前还没有其他的旁证，那迄今为止仅能当作是一家之言来看待。但是目前交通事故当中这个医药费用还有车辆的受损的这个赔付，长期以来一直是交通事故纠纷的症结，而且层出不穷。这些扶老人的疑案也从本质上说还是关于赔付问题的经济纠纷，而并不是道德问题。那之前曾经有报道说，个别司机在交通肇事导致他人重伤之后呢，因为没有能力负担对方的这个医药费和巨额的索赔，甚至就产生了撞伤不如撞死，宁可坐牢也不背巨额债务的这个极端的念头。那在加拿大，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走下车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相互留电话号码、抄车险号，还有就是报警。那在警察抵达之前呢，往往还会拍照存证。如果事故产生了人伤、车损等严重后果，那人和车的这个经济处理是要分开的。对于车辆受损，车主可以选择私了或者公了。如果说车损严重，那只能是公了，就是所谓走保险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会先垫付修车的这个保费，然后再根据保险公司责任认定或者是将来法院判决结果来向这个责任方，那其实这个责任方呢，就是保险公司来进行索赔。那后者如果也是走保险，那么来年的保险费可能就会大幅上涨了，并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降回来。那么评论说，曾经有一个就是被判定负全责的一个交通肇事者，他的保费据说被这个调高到了不卖车都根本吃不消的地步。那这位先生就很悲观地表示说，只能等儿子满18岁当司机了。那这种先赔后追责的这惯例，在很大程度上让交通事故的处理的经济部分就简单化，也让车辆受损者可以不用等待责任判定就可以获得赔偿了。那至于人受伤了，问题就更简单了。加拿大实行全民医保，所有公民、永久居民和合法留学生都是参保者。那他们一旦因为伤病需要住院，都会被医院无条件的收治，费用呢是走这个他们的医保。那医院和患者之间不直接发生任何的费用交集，而会直接叫本省的医保部门去报销，不会出现咱们这个报道文章最开始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假定当时老人儿媳妇的说法是属实的话。那当然了，这些医保的覆盖范围还是有限的，营养费啊、误工费啊、康复费还是需要自理，这些费用也确实不低。那涉及伤患的像经济纠纷啦、诉讼啦，也主要针对这些问题。在加拿大呢，司法的程序非常的繁杂，走完全部流程可能会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那这也是困扰当地交通肇事责任人和受害者的最大的问题之一。那么应该看到，在国内交通事故造成的医疗费用医保不予报销几乎成了全国通行的做法。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也应该做出改革？在这个医保政策没有改之前，对于上了年纪行动不便的老人，建议子女投保意外伤害险，这样也可以让保险公司来分担风险。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现场嘉宾来自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郑文燕律师。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月、10月，城外城全城热卖，店庆狂欢。Vitas 2015年10月30日公体，畅享城外城之夜。 谁说青春不老是传说？学刘华玩摄影搞发明，老年人不输给年轻人。快来给我们的银发达人投票吧！幸运奖等您来拿，电脑、微信、短信都可以参加。详情请登录 yfdrrbc.cn 或拨打8501-1703。 2015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现全面征集您心中的北京榜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一起寻找身边的北京榜样。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